位人红，若变天与地总也易动，常言哪怕大功莫因早中，之后要四大也皆空，忘掉十万大军谦虚不碰，方能免妒忌再征 好梦，独到得境，不会恨有用。